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嗯，没发生什么，一切如常。对了，上次四元素学院的事，你们处理得很好。现在他们已经正式并入我们史莱克学院了。如果只论学院实力的话，我们史莱克学院绝对称得上大陆第一。 什么？四元素学院并入了史莱克学院？ 四元素学院不过是丧家之犬而已，难道还指望和我们在天斗城分一杯羹吗？ 那也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你这个奸商，你这个奸商去和人家学院的人谈条件，还会吃亏吗？ 这还多亏了唐三他们几个临走前的安排。四元素学院那些人是被古斗罗和七宝琉璃宗吓到了，而且他们第二次来的时候连毒斗罗也来了，有两大封号斗罗坐镇，还怕他们不妥协吗？ 独孤博前辈来过？ 他是来找你的，好像挺急的。我当时就给四元素学院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位名誉院长。说起来，论实力，毒斗罗或许比不上古斗罗，可论威慑力，他可是要比古斗罗大得多了。他的毒可是能无声无息地毁灭无数对手啊。 弗兰德院长，独孤博前辈有没有说找我什么事？ 那倒没说。我给四元素学院介绍了他之后，他就匆匆离开了，看神色似乎在为什么事烦心，有可能是武魂殿的事情吧。 不对。 唐三心念电转，立刻想起了上一次见到独孤博士两人交谈的内容。当时的独孤博正在为雪夜大帝治疗混毒，而且据他说已经治疗得差不多了。 能有什么事情让他焦急地来找我呢？难道…… 简单的分析之后，唐三对独孤博前来找自己的原因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心中多少有些焦急。唐门未来的发展仅仅是依靠七宝琉璃宗自然是不行的，唯有背靠天斗帝国这棵大树才有更多的机会。大师和弗兰德见唐三沉默不语，也都没有打扰他。伴随着史莱克七怪实力的提升，他们在魂师界的地位也慢慢的提高了。尤其是这次唐三决定创办唐门，弗兰德和大师都觉得这天赋绝佳的弟子已经真正走上了魂师界的舞台。只要一切顺利，未来的唐三和史莱克七怪必然能在魂师界大放异彩。唐三回过神来，满脸歉意地看向大师和弗兰德。 对不起，我走神了。 小三，你的唐门现在进行到什么地步了？ 现在已是万事俱备，马上可以开始正常运转了。我们前往龙兴城以及更新城这两趟收获丰富，单属性四宗族现在都已经加入唐门之中，令宗门有了暂时的雏形。接下来一段时间就将是宗门全力运转，制造出第一批暗器成品的过程。等到我们生产的暗器具有一定规模和存量后，宗门就算是站稳脚跟了。 单属四宗族，弗兰德和大师当然知道，曾经的昊天宗乃是大陆第一宗门。昊天宗麾下除了直系魂师之外，依靠他生存的魂师总数要超过4000名，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单属四宗族。单属四宗族全盛时期，魂师数量有将近1500名。单属四宗族虽然每一族都有很明显的短板，但他们在自己所属的领域中都有极大的成就。现在唐三将四宗族全部收于麾下，只要运用得当，唐门未来可期。 单属性四宗族在魂师界虽然时间不算很长，但他们各自的属性以及擅长的技能却对唐门日后发展极为有用。小三，你定要善待他们。 老师，您放心吧，我今天已经对唐门的整体构架进行了简单的安排。目前唐门的主要力量还是都用在建设宗门以及暗器制造方面， 般属性四宗族虽然出色，但他们却都不太适合战斗。今后胖子掌管的武堂还要进行扩充，多吸收一些有实力的魂师加入。同时，我还打算以后成立一个行堂，用来处置堂门内部事务。 哼，小三，你这武堂倒是很有特点。那奥斯卡和宁荣荣不成立一个堂吗？ 暂时还不需要。小奥、荣荣、胖子今后都是堂门的副门主，财务和后勤方面比较重要。在这方面我和荣荣商量过，打算先从七宝琉璃宗借调一些人过来，等一切走上正轨之后再换上我们自己的人。现在还不适合成立堂口。 今后你们有什么需要学院帮忙的就尽管说。现在因为武魂殿的原因，学院招收学员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武魂殿最近整合了大量高级魂师学院，导致年轻魂师大都加入其中。要不是我们史莱克学院还算有点名声，恐怕情况会更差。魂师从学院毕业后总要寻找出路，我很希望你的堂门今后能够成为这个出路。 唐三点点头，但却没有做出承诺。堂门才刚刚起步，他当然希望今后堂门能够吸收一些优秀的魂师加入，但关乎宗门实力他还是很谨慎的，具体的情况还要看今后堂门的发展以及史莱克学院这边的情况。大师仿佛知道唐三的想法似的。 小三，这次我们带领学院前往魂兽森林猎杀魂兽，也涌现出一批相当不错的学员，我会从中进行一下甄别挑选，到时会选出一些可靠优秀的学员加入堂门。 就怕他们到时候不愿意啊，毕竟现在堂门才刚刚起步。 不，这你就错了，你恐怕还不知道现在你在学员们心目中的影响力吧。经过几次比试，你们几个现在几乎是学院内所有学员的偶像，一听说有机会加入你的宗门，几乎学院内所有学员都报名了。半个月后就是毕业考试，届时我会挑选出实力与人品俱佳的一批学员交给你，年轻的魂师才有冲力和热血，我相信你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原来老师早就在为帮助我筹划准备着，老师谢谢你。 谢什么，你是我唯一的弟子，我只是希望你能更好，早日达到封号斗罗，让我看到双生武魂真正的威力，那就是对我最好的谢意。我仔细研究过你现在的情况，在所有魂师之中你可以算是最特殊的例子，六十级就拥有了十万年魂环和四块魂骨，还是双生武魂。结合你自身的情况，我对你未来的发展方向按照魂力提升以及各种属性的情况做了一些简单分析。双生武魂最大的弊病就是超过普通魂师魂环数量，自身属性增幅太大而导致身体无法承受。我曾经给你讲过这个魂师界的课题，魂师是人类，每个人都有自己承受的极限，这个极限越高，自身所能附加的属性就越大。当然这也和所获得魂环魂骨有着重要关系。武魂殿当今教皇比比东也拥有双生武魂，虽然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具体的实力有多强，但我却可以肯定他是两个武魂同时修炼的。以他在武魂殿的地位，每一个魂环附加的属性自然不会差，可他的极限却依旧未到。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比比东身上属性附加始终没有达到极限呢？自身属性的提升和外界任何辅助都是无关的，身体承受能力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他必然使用了什么特殊方法来分担自己的附加属性。从这个角度思考，我找到了一些线索，但我却始终不能确定。直到上次听你说那由魂骨组成的铠甲时， 我才大体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如果我猜得不错，能够拥有六块完美组合在一起的魂骨，就会形成魂骨铠甲，而这种铠甲本身会产生一定的变异，不但能够防护自身，也会令魂师的承受能力大幅度增强。同时，我也仔细研究了你现在的情况，你和比比东不同，你的身体可以说是经过千锤百炼，你服用过的几种仙品药草使身体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现在的你身体强韧程度远超普通人，因此我相信当你的蓝银皇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后，就算继续吸收属于昊天锤的武魂，在至少四个魂环之内应该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而在那时候，我希望你能拥有其余的几块魂骨，这样就可以验证我的猜想。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名双魂双斗罗。 老师，那现在的教皇是不是已经是一名双魂双斗罗？ 不，应该还没有。比比东虽然也是奇才，但他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我猜得不错，现在的他应该只是单一的封号斗罗，他的第二武魂是什么，连我都不知道。从他对小舞采取的行动来看，显然他那第二武魂的魂环还没有集齐，他必然是期望能够拥有更多强大的魂环进行附加。当然，我也可以肯定，现在的他绝对是武魂殿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位教皇。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